好，嗱，我哋翻嚟第三节，嗱，我哋要补多个消息先，好吧，即系军购嗰边，咁咧就要补翻个咧，就讲新加坡喎。咁新加坡咧嚟紧咧，就因为咧佢嗰啲战机啊，佢咧就呢个嘅 F 十六啊， 系 F 十六真系实在太多年啦， 系， 即系大家知道一九八几年， 系三十年啊，咁就三十年， 卅年啦，系啊，喂，佢同我差唔多大啫，同你差唔多大啫，系咪？卅年啦吓，咁你 F 十六咧，佢终于要换啦， 系。 换 F 十六咧就有好多方向嘅，大家知咧冇发觉咧，近排咧 F 十六咧点解会出 F 十六 V 咧？就因为美国咧 hold 到咧就系 F 十六咧就嚟要咧要换机啦。 系 咁咧，就算你唔系咧当年八几年买，你系九几年、零零年买，你都你中途你都要转啊嘛，有啲 系。 于是咧就倾啦 ，F 十六 E 咧，新加坡咧就有几个选择。第一个一定唔使谂啊 ，F 三十五 系啊 呢、這个嗱，第一佢有钱，第二美国一定卖俾佢。 佢原本谂住就系。就是用 F 三就取代晒呢啲 F 十六嘅计划嚟噶嘛？ 原本 F 三十就取代 F 十六啦 ，F 廿二取代 F 十五啦。咁、 啊、 但系 F 廿二一定唔卖俾佢啦。F 三十就得倾啦。同埋最紧要就系其实新加坡咧呢个位咧，其实就系攞嚟制住大陆噶嘛。 唔是嘅，中南亚中间插晒旗，中间有啲你侧边嗰啲嗱星星定定啊， 因为你一喐我就即刻打你嘛。 唔知中国一个嘅，总之啲咩？咁样泰国啊、越南啊， 但系泰国系养顺咗嘅朋友嚟嘅， 养印尼啊嗰啲，即系我插喺中间，嗱啲你班靓仔识整靓仔啊， 咁啊系，咁啊系， 我条边随时拧埋嘅。 同埋最紧要就系咧，你知唔知新加坡仲有个后援嘅？ 系 就系、是、印度洋嗰个嘅，我哋嗰个迪亚哥哥西亚嗰个位 啊， 迪亚哥哥格格斯啊，嗰个岛我哋讲过系咪啊？ 系 嗰个岛咧有 B 五十二噶，你中意嗰架？ 系 好多噶，唔系少噶，好多 B 五十二。 可以摧毁南海几多次啊？ 我谂大概四五次啦，起码都系啊。咁咧，所以咧就系好劲下嘅啦。今次咧讲翻啦，嗱 F 三十五可以玩啦， 系 跟住有人话台风得唔得啊？即系台风战机 Eurofighter。 哦，嗱，我揸开 F 十六嘅，我一定唔会揸 Eurofighter 啦。 因为点解啊？ 系 我碌棍去翻变翻中间喎。 哦，诶，阵风又冇得谂啊！ 阵风我唔识讲法文喎， 系咪啊？ 系咯， 系喂，你知唔知仲好笑啊？有啲人传到点啊？知唔知啊？传到话咧用苏海系列啊， 苏海系列， 即系苏嘟嘟啊， 都唔得， 咁唔会啦， 两个系统嚟 嘅。一来两个系统啦，二来你咁样用开美式装备国家，你无啦啦用俄式装备， 即系话碌棍会摆喺中间咯。 唔系，我当你依家摆晒侧面啊。新嘢啦嘛，电传飞控噶啦，又唔会摆中间噶啦。但问题系，就算我全部摆侧面又好啦，我用俄罗斯文啦。第二个就系、是、你的系统都 match 唔到嘅。 好似苏 个防雷达都 我记得苏联嗰啲仲系摆中间嘅。 哇，仲咁落后，好新噶咯呢部机已经。 习惯问题 系咪啊？电传飞控全部摆晒， 系电传飞控，不过都系摆中间。 哇，咁大镬啊！ 都系摆中间系啦。 咁好落后啊，真系。嗱，另外我哋讲 J 二零啊，你知唔知依家仲有人 J 话咧，话 J 二零咧新加坡会谂，哇呢单嘢你真系咧有啲脑谂啊，都知冇可能啊。第一，如果啊新加坡会入 J 二零啊，你觉得啊新加坡会唔会之前成日得罪大陆啊？会唔会嘢嘢同佢撑到咁？ 我会买 J 二零嘅，之后成架搬到美国。 买 J 二零翻嚟系做敌对部队啊， 系啊， 蓝军红军训练啊， 系 咯，即系直头我买十架 J 二零，原来系 咩靶机嚟啊？ 原来 见到话个十字喺度，靶机嚟啊， 靶机系嘛？你知唔知点解做靶机啊？因为咧做靶机有个条件嘅，你一定要睇到佢，呢架系睇得到嘅机啊嘛，随时。啊，讲翻啦，咁咧 suppose 咧佢可以拣 F 三十五噶嘛，但系咧我同 Alex 咧心细咧，我怀疑佢咧，其实啲 F 十六咧系可以咧 upgrade 嘅。upgrade 嘅，咁 upgrade 会做咩咧？咁 upgrade 咧就会 upgrade 做呢个嘅 F 十六 V 啊，因为 F 十六 V 咧嗱，已经好多国家咧嚟紧要试啦嘛。嗱，你本身呢啲 F 十六嚟嘅，咁如果你升级做 F 十六 V 咧，其实第一抵啦，第二啲机师唔使适应过啦，第三咧就 F 十六 V 咧，其实已经叫做 4.75 代啦，其实一个战力咧唔会差得过咧，你讲咩 Eurofighter 嗰啲噶，咁同埋咧咁平靓正，咁同埋咧即时升噶啦。我一路升，我个旧啲仲用得噶嘛？ 系 咁使嘅钱又唔系太多，有得谂噶，我觉得咁所以咧，新加坡呢单嘢咧，又系大家值得大家军迷咧，系真系去追踪翻嘅。 系啦， 系啦。 咁你啲 F 十六之后会有咩去向咧 ？F 十六 系啊，买 F 三边就可能买俾第二个啦，系 哦，嗱，如果佢用 F 十六 V 咪 OK 啦， 哦， 即系咁又冇问题啦，系啊，咁啊，所以就好过瘾嘅。好啦，另外啦，我哋咧讲翻啲嗱呢一节咧，其实咧原本咧我哋都讲啲新科技噶嘛， 系， 咁我哋咧今次咧就讲下咧呢个美军咧，讲少少陆军嘢话， 系， 啊呢、這个就好鬼搞笑噶啦，大家知咧，美国咧陆军咧佢除咗咧即系好多弹药啦，即系好多枪好多弹药就唔受系咁射啦之外咧，其实佢系好多高科技嘢噶嘛， 系， 高科技咧就装咧 喺呢个嘅单兵嘅身上啦，咁咧基本上咧，大家谂咧就可能佢哋本身自己会带 iPhone 啊，成日啲起身啦，系咪？咁咧除此之外咧，其实佢好多电子装备咧，依家好高科技。原来啲人话咧，佢上面咧已经有好多嗱，你知啲电子科技用电池噶嘛？ 系。 啲电池重到点咧？电池重到原来佢哋净系孭电池都孭八公斤。 系啊，哇！八公斤电池啊， 八公斤电池， 即系我哋孭住 UPS 周街走咁喎，天。 系啊，系冇劲啊！咁咧，佢哋话咧，佢哋个防弹背心咧都系九公斤啫嘛。咁你谂下呢嚿有八公斤。 但佢件嘢真系防到弹嘅， 系嘛？ 系啊， 系啦。咁依家佢哋话个电池咧仲要好少。嗱，依家个电池佢哋谂啦，孭住噶嘛。 系。 咁如果电池你知其实都系个流动炸弹嚟噶嘛？ 系啊，佢呢个啲有毒有毒嘢噶嘛，始终都系。 大家知道之前有个叫碌七啦。 系啊，碌七啦， 真系会爆噶嘛，大佬。 同埋有毒噶嘛，佢即系打穿咗放出嚟啲嘢。 系啊，有毒噶。 系啊。 咁所以咧，就算你漏又好爆好都危险啦。所以佢哋开始谂啦，应该点样咧可以令到嗱，第一嗰啲电池液就唔好再系电池液，可能固体少少啦。 固体少少，好似锂电池咁啦，旧咯。 系啦，第二个咧就要谂就系咧，起码咧。都唔好咁易俾人射爆啊！ 因为一穿咗就着火啦，机会 系啊，因为都比较易燃啲。 个锂电池嗰就有机会着火噶， 系嘛？佢哋话听讲咧，依家咧佢哋话就嗰啲电池咧，佢哋会加少少嘢，系啦，加啲叫二氧化值， 系 啦，二氧化值咧即系 silicon dioxide 啊，咁咧就系仲要将佢变成纳米咁细粒喎。 哦， 系啦，咁佢就话咧，如果整到咁细咧，就可以令到佢咧有啲胶质嘅感觉，咁咧就如果受到外力冲击嘅时候咧。就漏出嚟，因为胶质啊嘛，漏出嚟嘅时候咧就会慢啲咯。即系你谂下，即系好似啲阿妈煲汤嗰啲叫咩胶啊？ 花胶， 花胶，咁咪好即系好擎咁样咯。 系啊， 即系好擎咁，好慢咁漏出嚟。咁啊，听讲话冇咁容易烧得着。 哦， 系啦，同埋咧，如果咁样咧，摄住个窿咧就冇咁容易俾子弹系咁射， 系 咁穿。咁听讲咧，佢哋咧依家咧就应该都有啲咧 nickel 同埋咧。有其他电池试紧，但系佢哋话依家未试到锂电池喎。 系 系啊，佢哋话锂电池咧嗰个特性未做到。 哦， 咁啊要试啊啦。如果你用 nickel 啲电池咧，就应该系嗰个储电量低啲噶。 系啊 ，NiMH 啊嘛。 系啊，咁啊 lithium 嗰啲应该系会好啲噶嘛。 lithium 好啲。 系啊，做到，但系 lithium 危险啲啊嘛。 危险啲噶，你一见嗰啲 lithium 嗰啲原料一接触到氧气就着火噶啦。 一接触到氧气着火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相对危险啲啦。 系啊。 好，另外咧，我哋要讲咧，另一单咧就讲美国喎，都系美国啦吓。咁美国咧，依家咧佢研发紧咧一种咧炸弹啊，一种炸弹咧就听过咧呢个咧叫做 X 射线炸弹，咩嚟嘅咧？嗱，好搞笑嘅。嗱，首先咧佢咧就一架飞机啦吓， 张相好旧啊， 系啦，咁咧就飞即系射一啲嘢，咁咧但系咧通常咧大家会发现咧就系佢嗰个炸弹咧炸落去嘅时候咧，好多时咧。佢一炸咧就炸鬼晒所有嘢噶嘛， 系， 即系你无论系建筑物啊，入边啲弹药啊、化武啊，乜嘢都炸晒啊嘛。佢哋而家咧听讲咧系上咗啲好搞笑嘅武器，搞笑武器咩咧？就佢咧今次掉落去咧，佢反而咧就唔系咧要将个炸弹炸爆个工厂附近啲嘢， 系， 佢净系想个工厂入面啲嘢废啫。 哇，好难、啊。 咁呢招咧就系周星驰嗰支隔山打牛嘛。 系。 咁点样先用到隔山打牛咧？ 咯， 嗱，我哋谂咯， 即系好难噶，就系、是、我要穿咗屋顶炸车俾人，大家碌屋唔好冧。 系啊，嗱、啊，你咪隔山打牛先。 系咯、 啊，点玩咧？原来佢哋话个玩法，其实第一个玩法，你唔好玩爆炸，唔好玩高燃高爆嗰啲爆炸，你唔好玩嗰啲，你玩咩咧？就系、是、玩热力。 哦，即系以前用嗰啲白磷弹咁咯， 类似，但系白磷弹你都有破坏力噶嘛。 系， 佢依家玩咩咧？玩 X 射线， 系， 即系玩咧一啲我哋叫做嗰啲叫做咩 radiation 啊 ？radiation 啊，系啊，玩 radiation 咧就点咧 ？radiation 咧会射好强烈嘅 X 射线，即系好似类似啲伽马射线嗰类啲嘢。 即系掟个灯胆嚟，灯胆照死你。 系啦，但系咧，其实嗰啲 X 射线咧，因为个辐射量好高噶嘛，佢系会令到嗰啲嘢嗰个入面嗰啲 proton 啲嘢会变噶嘛。 咁即系变咗个微波炉咯入面。 可能系咁样变咗之后咧，就入面啲嘢会坏咯。 哦， 咁你生化咪用唔到咯。 哦， 其实我唔使整爆你，我整坏你得啦。 整坏得啦，因为我你 系啦， 微波好似微波炉咁咋。 系 我整嚿嘢嚟，反正微波出嚟，你遇水即热噶嘛，类似啦啲嘢。 系， 跟住你入边啲你樽入边啲嘢全部熟晒咯，咁咪冇。 但系其实咧呢个武器都好绝噶，你谂下嗱，你掟落嚟啦。下面有人咧，嗱，虽然理论上以前就爆死啦，而家系生 cancer 死啦。 哦，系噶。 同埋有啲似咧，我感觉好似啲微型核弹咁咯。 其实佢咪真系用翻啲，系咯，用翻啲 radiation， 嗯， 整嚿载具出嚟，入边有 radiation 发出嚟，然后穿咗你屋顶，之后就用啲 radiation 照死晒里边啲嘢啦，啲生微生物咁嘢。 系啦，就算你有，即系如果你系生化武器咧，即系头先 Alex 讲啲碳疽菌啊嘛。 咁你嗰啲嘢其實遇上呢都必死噶嘛， 遇即死噶嘛， 係啊，遇即死噶嘛。因為反而其實有啱喎，你反而掉翻轉炸彈咧，都可能有流亡。 嗱，其實有啲似咧，用我哋而家其實有一種叫有啲凍肉咧，點樣殺菌咧？其實係用好微量嘅伽馬射線去殺菌嘅喎。 哦，好微量啊！ 係啊， 我要控制得好好。 係咯，跟住擺喺個箱度，用微波，用嗰啲 X 射線，即係嗰啲又係嗰啲微波，唔係微波，嗰啲叫做咩？伽馬射線嗰度嘢射落去殺菌。 哦，即係 我以前成日以為 UV 嘅咋， 唔 係 UV 都唔夠力啊 ，UV 唔夠 ，UV 穿透唔到啊。 哦， 但伽馬射線係穿透到。 哦，係啊，係啊，個能量高啲啦，就係啊，個 Nanda 細啲。 係啦。 OK， 好啦，另外一單咧，我哋要講到呢個加油機喎。 係。 嗱，啲加油機咧，我哋之前係咪講過咧 ？MQ 廿五啊。 係咯。 係咪？但係原來咧，美國咧另一個軍展上面咧，佢咧又有另外一個加油機話。 係。 咁呢個加油機咧，咁咧 suppose 呢個加油機咧，就可能咧同呢個航空母艦就冇乜關係。 因為 MQ 廿五啊，俾航空係海軍用噶嘛。 係啦。 咁而可能呢個計劃咧就俾空軍用啦。 呢個就唔同啦，係啦。咁呢個咧就一個你見咧就三個翼嘅喎。 係。 但你見三個翼得嚟咧係有啲。嗱，即係佢個三個翼咧，就係唔係完全三個翼啦，少少 flying wing 啦嚇。咁咧就佢咧就會點咧，就有少少垂直尾翼嘅。你見嘅咧，佢就唔係完全係冇尾翼嘅。呢度有兩個，但係咧就兩個斜嘅。大家知啦，斜尾翼你估到佢做乜啦？即係佢唔食得嘅喎。 即係隱形。 少少隱形嘅。係啦。咁咧呢間公司咧叫做 Guy Norris 啊。係。啦，即係咧咁咧就講咧就話推出咗咁嘅加油機概念。咁但我估呢个模型嚟嘅咋，系啊，应该都未系真系做到个真机出嚟。 惨喎，大佬呢啲 系啊， 即系波音都冇份咯，我觉得真系可以。 系啊，但呢间细厂咧，我估咧佢出呢个叫做 KCZ 啊， 系 嗱，如果你用英文读啊，仲讲英文就读 KCZ 嘅，好啦，咁咧即系美国要问啊， 我想问一样嘢，国防部咪好憎波音嚟噶？ 国防部好憎波音啊， 冇憎波音。 其实我觉得佢哋唔会憎嘅， 全部新嘅。 佢哋就觉得咧，我谂佢哋就觉得喂，波音其实你可唔可以出啲？潮啲嘅嘢，你唔好成日都咁老土咁样。其实我哋虽然军老就，我哋都要型噶。 系啊， 即系呢啲咯。嗱，咁咧讲开啦，呢个 KCZ 啦吓，呢个隐形呢个咧，听讲佢哋可以飞到点咧？嗱 ，Alice 讲得啱，就真系空军玩嘅。 系空军用， 就可以同 F-22、F-35一齐飞。因为咧，你本身隐形，人哋又隐形，咁你先会暴露行踪噶嘛。因为调翻转，人哋就因为见到你，咪知道附近有 机 咯。系 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应该系会正咯。 系 啦 ，Lockheed Martin 听讲自己都有啊。 系 啊 ，Lockheed Martin 就设计到咁嘅样嘅，系啦嗱，我有机会咧，我个图我再掟俾 Alex， 大家摆上去 Facebook。 好啊， 呢个系咪仲型仔啲啊？ 型仔啲喎， 再靓仔啲。咁咧 ，Lockheed Martin 有钱啊嘛。 诶 ，Skunkwork 出品必属佳品咯。 系啊，嗱，永远就必属靓仔先。 靓仔， 佳唔佳唔知，你一定靓仔嘅。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埋呢个啦，呢个咧就系韩国啊。韩国咧就嚟紧呢个 KFX 计划， 双引擎版 F 三 系啊，双引擎版。喂，但系唔系好怪嗱，你睇个外形，你觉得似咩咧？嗱， 缩短咗 呢啲位咧，嗰啲 sensor 咧就似 F 三十五嘅， 缩短咗 F 廿二。 但系其实你睇个机头咧就似 F 廿二多啲嘅，系啦，同埋咧你见咧嗰啲尾翼咧呢啲位啊， 咁要扮 F 廿二先型噶嘛？ 系啊，扮 F 廿二啊，所以咧其实咧个气动外 形，整个忍者头咯。 但系我感觉佢有啲大陆 feel 咯，即系大陆嗰啲山寨嘢最中意就系咧整到个样好似好靓。 山寨佢咪寨山咯？ 系啦，寨山。咁咧韩国咧就依家公布咗嗱，佢嗰个韩泰集团呢个咧就之前整高教机嗰部啊。即系个 FA50 嗰个啊，记唔记得啊？咁咧，佢就整个 KFX 计划啦吓。咁咧呢个计划咧，今次咧就要同印尼一齐合作嘅。但系咧最惨咧就是、今次咧佢应该咧个订单咧就 Lockheed Martin 就唔可以俾咁多嘢佢啦。 哦， 因为咧第一佢同 Lockheed Martin 系抢饭食噶嘛。所以 suppose Lockheed Martin 系唔会俾最关键嘅技术佢嘅。 系， 咁即系你话后面有啲咩关键技术系咪啊？第一个就系当然系嗰个雷达啦， 系。 第二个关键技术系咩呢？就系嗰啲甲仓啊。 甲仓嘅第三。 啲甲仓先系最值钱。 第三个就系涂料啦。 涂料一定唔会俾你啦，跟住嗰啲咩光电侦测系统啦，嗰啲全部唔，啲孔径雷达嗰啲，即系嗰啲系统嗰啲唔会俾你噶。 咁你点样砌嘢出嚟咧？ 咁咪周围搵落标咯，例如 BAE 可能会落标咯。 吓， 咁咪 BAE 俾引擎佢咯。 哇，韩国仲有 F 5噶？ 有噶。 仲有 F 4添啊？ 有噶，不过唔太多咯。唔太多，有噶，仲有噶呢啲古董机，但系理论上佢应该出 F 15 F 16嘅而家都， 哦咪 系啦，咁依家咧理论上佢落标咧，佢可以揾咧就头先我哋讲嗰啲啦 ，BAE 啦， 系， 佢理论上你揾翻惠普都得嘅， 卖引擎俾你啫， 佢可以俾你嘅，系啦系啦，普惠唔系惠普，普惠，suppose 咧even 波音嗰啲都可以俾货你嘅。都可以嘅， 部分零件啦，系啦， 系啦，部分零件都可以俾你嘅， 系 啦，咁所以咧 ，suppose 佢哋用嘅引擎应该起码都用到 F 18个啦，我估， F4 啦 ，F4 啊，我理论上用到，咁佢用 AIM 120一样得噶，冇问题嘅。 咁两副414 AIM 9又得 ，Sidewinder 即系可以嗰啲短程嗰啲格斗导弹， 你都系用翻美国武器啊？ 我一定系噶啦，但系佢叫做出自己牌子啊嘛， 哦， 系啊 ，OBM 啊嘛，咁所以咧就如果系熟实嘅话咧，有少少竞争力嘅，我觉得。不过咧，美国始终都会限制， 即系同 F35 争生意啊！ 我觉得问咯，咁你其实佢最大买家都系自己，首先自己国防啦， 你国防， 跟住就印尼，因为印尼侵咗 10% 定 20% 嘛，印尼会帮手买咯， 吓，即系印尼都可能唔买苏式兵器啊， 会入少少呢啲，因为呢个系五代机吧，你知道俄罗斯系冇隐形机嘛，咁入呢个如果印尼有隐形机，其实佢成个东南亚佢咪最恶咯。 系 计呢个嘅新加坡之后， 计咗澳洲之后， 系啊，但佢可以同澳洲砌，印尼十波下面系澳洲嚟噶嘛， 系啊， 咁佢咪唔会成日俾澳洲鱼取鱼贵咯，跟住佢远啲系咪有个咩巴布啊、圣几内亚，再远啲系咪个东帝汶嗰啲啊，马来西亚嗰啲咧，其实佢都有佢个国防忧虑嘅， 系 啦，好，呢一节嚟呢度先。